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已经一个多月前，方美莎已经生了一个宝贝，她名叫郭之策 Isaac。 那燕荣也快要生一个宝贝，今天早上这里也有一些宝贝，很高兴今天能够欢迎简简跟可可回来，回到我们当中。今天也有特别一个新的宝贝，就是韩牧师的老幺 Lydia 韩宣慈，也可以在我们当中。那虽然我们家的老三已经十岁了，但是我常常还是认为他就是我的小宝贝，那个 Elizabeth 白星辰。那我们很习惯把小朋友叫做宝贝，特别是小 baby。 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你自己是一个宝贝，是耶稣的宝贝？那大概没有想过啊，听起来一点怪怪的。当你评估自己的时候，你就想，我是一个宝贝，大概没有想过。那么当你评估自己的时候，若没有结论你是一个宝贝的话，那你的结论是什么呢？当我在准备这个正道的时候，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第一想到的就是我如何有时候喜欢跟别人比较。你会不会这样跟别人比较？我自己呢，比如说有时候我会听一个神学收音机广播的节目，这个节目叫做 Issues Etc. 我先从网络上就把一些节目摘下，就是节目一些怎么讲，下载，谢谢，下载了。然后有空的时候，特别是运动的时候或者开车的时候，我就会听这些节目。那这些节目都有很多不同的牧师都在讨论圣经，也有人会打电话问问题。当我听这些牧师讨论圣经，听他们回答问题的时候，我常常有一个感觉，哇，这些牧师真厉害了。如果我是当场要回答这些问题的话，我真是会死得很难看，我很佩服他们。那我的评估就是我蛮烂，如果跟他们比的话。那我们跟别人比较若不是觉得我们真的不行的话，也许我们反而会骄傲，认为说我蛮特别，我蛮宝贵。我们认为因为我们的表现，我们就是一个宝贝。其实跟别人比较是一个不健康的事情，但是我们这人都很喜欢做。我们如果要把我们的表现跟别的东西来比较的话呢，我们不应该跟别人比较，我们应该跟神的律法来比较，看我们好不好。我们应该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做，然后评估自己，看我们是不是做到了。为了给个例子，我今天早上又要我们思考我们家庭里面的圣招。我知道我常常提到这个，但是这个就是非常基本，也是非常重要。我们活在这世界上，上帝给我们最清楚最不用怀疑的呼召，就是我们家庭里面的呼召。你是丈夫吗？你的妻子没有其他的丈夫，就是你要好好的爱她，好好的照顾她。在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能负责给你妻子那个独特丈夫的爱和照顾，我们要好好做。那你当母亲呢？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是你孩子的妈妈，没有其他的人能真正代替你，能够给你孩子那独特妈妈的爱。那么当然，家庭里每一个角色都有他的特别的责任。除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丈夫和母亲的圣召之外，还有妻子，还有父亲，还有儿女的责任，还有他们的圣召。关于每一个家庭的圣召，我们都要看神的律法怎样教导我们服侍我们的家人。那么当我们专心服侍家人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非常确定知道我们在做上帝的旨意，这些我们所做的肯定是上帝所喜悦的事，不用怀疑。那么我们若把我们在家庭里面的表现跟上帝的律法来比较的话，我们应该很容易就看出我们的缺乏。若上帝借着他的律法来评估我们的话， 我们不是宝贝，我们是应该受到上帝愤怒和刑罚的罪人。圣经说，我们生来就是惹上帝愤怒的人。我们生来不是上帝的宝贝，按照我们生来之后的表现，我们不是上帝的宝贝。但是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，耶稣借着一个比喻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他的宝贝。今天正道的经文是今天福音书经文的前面三节，马太福音十三章44-46节。在这小段经文里，耶稣讲了两个简短的比喻，是两个很相似的比喻。我现在再念一次。耶稣说，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。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，遇见一颗贵重重价的珠子，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。两个比喻很相似，对不对？两个比喻都有一个人找到一个贵重的东西，一个是藏在地里的宝贝，另外一个是一颗珠子。这个人呢，他找到这些东西之后，他就变卖他一切所有的，然后买那贵重的东西。那是什么意思？简单来说是这样，耶稣就是这个人。耶稣找到你和我，然后他就牺牲他自己的生命，为了赎买你和我。你是耶稣的宝贝，真的是这个意思吗？你也许很难接受，你真的是耶稣的宝贝。我现在要解释为什么是这个意思。我总共有四点要讲，为了支持这个解释。第一，在所有马太福音里面的天国的比喻，如果只有一个人在里头，那个人就是上帝或者耶稣，并且如果有几个人在里头，那主要的人也就是上帝或者耶稣。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，就是我们这几个礼拜都在看的，总共有八个比喻的这章，在这章里面，我们两个礼拜前看那个撒种的比喻，撒种的人就是耶稣。耶稣跟众人传讲福音，但是大部分的人就拒绝他所传的。还有上个礼拜我们看那麦子、稗子和主人的比喻，主人很清楚是耶稣。在今天的两个比喻呢，最自然的了解就是这位找到宝贝或珠子的人就是耶稣自己。好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是关于宝贝或珠子本身。的确，圣经偶尔用财宝或类似的说法指属灵的东西，我们应该珍惜。比如哥罗西书说，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库都蕴藏在基督里面的。但是圣经更常用财宝或类似的说法指上帝所拣选的子民。你如果看英文圣经的话，你会看到很多经文说上帝的子民就是他的 treasure， 他的财宝或者宝贝。或像我们今天的旧约经文，这边英文说 treasured possession， 珍贵的产业。在这个旧约的经文申命记第七章，摩西就对以色列人说，第六节，你归耶和华你上帝为圣洁的名，耶和华你上帝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，特作自己的子民。那么那特作自己的子民，按照原文希伯来文的话，最直接的翻译就是宝贝，英文也就是这样翻译的。在另外一个申命记的经文，中文圣经比较接近的念，耶和华今日照着他应许你的，也承认了你是他珍贵的子民，你是他珍贵的子民。圣经常常表达上帝的子民对他来说就是很宝贵的， 是他的宝贝，你是他的宝贝。那么现在应该问，为什么上帝子民对他是宝贵的呢？是不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很宝贵的，或至少比别人好？我们如果继续看我们今天旧约的经文，就可以很容易回答这个问题。我刚才念申命记第七章六节，你归耶和华你上帝为圣洁的名，耶和华你上帝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，特作自己的子民。现在我就要继续念第七节，耶和华专爱你们，拣选你们，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，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，只因耶和华爱你们。耶和华拣选亚伯拉罕和以色列人，并不是因为他们本来比较特别，耶和华纯粹就是爱他们。关于我们新的以色列人，新约时代被上帝拯救的人来说，圣经一样说，上帝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。我们当上帝所拯救的宝贝，完全是因着上帝自己的怜悯和恩典。这是圣经一致的教导，上帝就是爱那不可爱的罪人，上帝的宝贝就是那些本身不是宝贝的。我们都是罪人，但是上帝爱我们，并为我们牺牲他自己的独生爱子，为了使我们成为他的宝贝。现在要换第三点来解释，为什么这个比喻是指耶稣找到我们宝贝，然后变卖所有的为了买我们。第三点是关于找到的部分。的确，在马太福音还有圣经其他地方，有时候耶稣会叫他的门徒，已经相信他的人寻找东西。比如说很熟悉的那一句，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，还有你们要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。但是这些话是耶稣跟已经在上帝的国里面的人所说的，他们已经是基督徒。当耶稣讲到还没有相信他的人的时候，那寻找又找到人的人就是耶稣自己。比如说在路加福音，路加福音第十五章，耶稣讲了三个比喻，迷失的羊，迷失的钱，还有迷失的儿子。在这些比喻呢，都是耶稣自己寻找所迷失的东西，就是寻找需要悔改的罪人，并且耶稣都找到了。耶稣自己结论说，他来为要寻找拯救失散的罪人。在今天的比喻里面，耶稣找到你这位本来不是他儿女的人，你现在是他的宝贝。好，现在要换第四点，这点真的非常支持我们的解释。在这两个比喻里面，无论是在谈宝贝或者珠子，比喻里面的人变卖他一切所有的，然后就买了他所找到的。这肯定不是 指我们人能够做到的行为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让我们能够买到耶稣或者买到永生。圣经这点是非常清楚的，但是圣经照样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相反的教导。耶稣自己变卖他以前所有的，他牺牲他自己的生命，就是为了赎买我们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说，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圣经又说，耶稣为我们舍了自己，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，又洁净我们，特作自己的子民。圣经也说，耶稣 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、各方、各民、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上帝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归于上帝。我们今天的书信经文也应该是你们很熟悉的诗歌，也照样说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？上帝变卖他所有的一切，他舍了他独生爱子，为了赎买你和我。你就是他的宝贝。是的，你是耶稣的宝贝。我希望圣灵能够帮助你深信这个事实。你是耶稣的宝贝，不是因为你本来就是很特别，或本身是很可爱的。我们每一个人生来就是罪人，并且我们的表现根本没有达到上帝律法的标准。但是上帝就是爱，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，使你成为他的宝贝。纯粹是上帝的爱使你成为他的宝贝，他的爱也绝对不会离弃你，这是上帝的应许。我最后就要念我们今天书信经文最后部分，来强调上帝对你的爱。这是罗马书第八章38-39。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阿门。